燥的冷气，所有的杂音在安慰和平静，我不需要证明，我不需要声音。我就像一个哑巴一样，你翻译不了我的声响，怕你翻过量，我举止要限量。你可以当我哑巴一样，你不会看见我的抵抗，请别怕我受伤，我自己会圆场。 你都在我身边，分身你不在这里又怎算新一天，超无聊但有更多共同爱好，成日帮对方改买些肉麻爱好，为了你我手机都装了菜谱，我处理食，如果你说好吃就最好，两个人最喜欢你是个皮泡，不用顾到知对方有些什么企图，你冚小皮怕你会打黑照，你是小智我是你比家超，嘴角甜蜜的你，甜蜜的你好吗，想知有几爱你，给你一半宝仔登记，

歌榜 第五名，王北车，陷阱。 那天你笑

我是我，多么特别的我。